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6集《黑心夫妇》一。 其实这个法子很简单，只要秦国太子配合就行了， 沈东陵说道。王弼闻言问道， 此话何解？ 沈东陵一笑， 如今咱们明齐不是正要和大梁结盟吗？依着夫君话里的意思，秦国也定是乐于与咱们结盟的吧。若是秦国要求答应结盟的条件是要迎娶五妹妹的话呢？ 这自然是不成的，就算陛下为天下百姓考虑不得不答应，可沈将军也不会同意将沈武小姐远嫁。 王弼倒是很清楚，毕竟沈信疼爱沈妙这个女儿，整个定京城无人不知，便是嫁到外地就已经不可能，更不用说是嫁到秦国那样的远地，数年都不得见一次。沈东陵一笑， 正是这个理儿。可若是这个消息传了出去，明齐的百姓知道了此事，定然会要求沈将军将五妹妹嫁过去。毕竟黄甫浩是秦国的太子，生得也不错，五妹妹嫁过去不吃亏。如果大伯不答应，那么秦国不与明齐结盟，也许会被大梁钻了空子，明齐江山岌岌可危。一个五妹妹换天下百姓的安危，不管在大伯眼里划不划算，总之在百姓眼里会划算的。 王弼陷入了沉思， 世人都知道我大伯最是将天下大义置于个人性命之前，如今却被百姓来相要挟，他可以与官家拼命，却不可以罔顾百姓的意愿。就算是陛下也多多少少不能任意妄为，要考虑百姓的意思，更何况是我大伯呢？大伯一面不希望真的被大梁有了可乘之机，一面却是定然不准五妹妹嫁到远方。可是谁能阻止黄甫浩？就算有也未必敢吧。这个时候只要太子殿下出面说一句，五妹妹是太子府早就定下的人，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 这 王弼听得有些犹豫，只听沈东陵继续笑着说道， 太子的脸面黄甫浩不可能不顾，况且前些日子也的确有这件事的风声传出，黄甫浩只要自己打听一下就能打听得到。比起嫁给黄甫浩远居秦国，大伯自然更愿意五妹妹嫁到太子府上，还能时时照看着。太子在这个关头挺身而出，大伯也会感念太子的恩德。 王弼眼睛亮了一亮，他本就精明，自然听出了沈东陵这办法中的可取之处，兀自陷入了沉思。沈东陵却还没有说完，他一手怀着王弼的脖梗，一边道， 不过这出戏自然要黄甫浩和太子殿下配合，太子殿下可以给黄甫浩一些好处，黄甫浩得了一起做戏，剩下的事情就顺其自然了。 王弼一把搂紧了沈东陵，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，说道， 没想到我还娶了一个智囊团。 沈东陵赧然地低下头， 夫君莫要打趣妾身，妾身也只是突然想到的，其中定有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，不过夫君一定能想法子弥补。 你能想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王弼越看沈东陵越觉得欢喜，说道， 这次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，放心，等大功告成，我一定在太子面前提上你的功劳，让咱们家灵儿也好好威风威风。 沈东陵心中不屑，男人建功立业最怕的就是被别人分了功劳，何况她还是个女子，王弼会将她的功劳说出来那才怪呢，不过是此刻花言巧语罢了。不过心中明了是一回事，沈东陵却还是推了推王弼，急道， 夫君可莫要提起此事是妾身的主意，哪有没事就算计自己妹妹的。今日若非是为了夫君排忧解难，妾身何至于此。这话传出去，妾身以后还怎么做人？ 王弼本来就是随口一说，若是沈东林顺势应承下来，反而会觉得他太过贪慕功劳。然而此刻沈东林慌慌张张推去的模样，却让他觉得满意极了。越看沈东林越觉得可爱，也就越庆幸沈东林与沈月换了亲。他道， 好好好，我不说，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嫁给太子，日后太子登基，沈武小姐就是贵妃，日后总会感谢你的，这可是求也求不来的好事。 妾身也是这么觉得的。 沈东林笑道，心中却明了，沈庙根本就不是一个贪慕权势之人，沈家已经将沈庙视作掌上明珠，因此那些富贵于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沈庙和沈信一样，骨子里带着一种偏执的执拗。对于旁人来说，嫁给太子是好事，就算是之前不愿意的，过些日子尝到甜头也就会满意了。可沈庙不同，走错了一步，他能将自己轴死，就算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心中也定会仍然觉得不好过。对不起了，沈东林在心中说道。整个沈府里，他最不愿与之为敌的就是沈庙，因为沈庙也很危险，背后还有沈信夫妇无条件的支持。可是今时不同往事，如今沈东林有了和沈庙作对的资格，沈东林也就忽然想起来，他其实也是嫉妒沈庙的。沈东林能将沈府其他人踩在脚下，包括二房三房沈月沈清，可独独不能比过沈庙。沈庙依仗的家人，恰恰是沈东林永远也无法得到的。地位低微的人一旦得势，摒弃了自己从前的小心翼翼和卑微，反而才会更加的让人觉得扭曲。这就是为什么家庭贫寒的读书人一朝种地，谋了个小官，性格就变得无比狂妄的原因。骨子里的地位作祟，随时怕被人看出自己从前的不堪。沈东林正在走神，就听见王弼说道， 此事需要好好筹谋一番，我得先同太子商量一下。 沈东林回过神来笑道， 届时将五妹妹约出来一道才好呢，妾身能给五妹妹下个帖子。 哦，她会出来吗？ 似乎早就晓得沈东林和沈庙两姐妹关系不甚热络，只是落在沈东林耳中，倒又像是在讽刺她和沈庙之间嫡庶有别一般。按下心中的不悦，沈东林开口道， 夫君不相信妾身，放心吧，妾身一定会将五妹妹叫出来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